撒母耳记下第十章。此后，阿孟子民的君王死了，他的儿子哈农继位为王。达卫心想，我要善待那哈士的儿子哈农，像他父亲善待我一样。于是达卫派自己的臣仆去慰问他，追悼他的父亲。当达卫的臣仆来到阿孟子民国内时，阿孟子民的公卿对他们的主上哈农说，达卫派人来慰问你，你想他是为尊敬你的父亲吗？达卫派臣仆到你这里来，岂不是来调查探听破坏城池吗？哈农遂拿住达卫的臣仆，将他们的胡须剃去一半，又将他们下半截衣服割去直到臀部，然后放他们走了。有人把这事告诉了达卫，王遂打发人去迎接他们，因为这些人很觉羞耻。王便吩咐他们说，你们暂且留在耶利哥，等胡须长起来后再回来。阿孟子民见自己在达卫跟前惹下仇恨，便遣人去向贝特勒和布喊作巴的阿兰人，雇了20,000步兵，向马阿加君王雇了1,000人，向托布人雇了12,000人。达卫听说这事，便派出约阿布和全队士兵和勇士。阿孟子民出来，在城门前摆了阵，作巴和勒合布的阿兰人和托布人与马阿加人分别在田野间摆了阵。约阿布见自己前后受敌，就由以色列劲旅中选一队精兵摆阵进攻阿兰人，将其余的军队交给自己的兄弟阿比色指挥，叫他列阵进攻阿孟子民，并对他说，若我打不下阿兰人，你就来援助我，若你打不下阿孟子民，我就来援助你，要勇敢奋斗，为了我们的民族，为了我们天主的城池，我们应奋斗。愿上主成就他认为好的事。然后约阿布和跟随他的军队向前进攻阿兰人，阿兰人就在他们前逃走了。阿孟子民见阿兰人逃走，他们也在阿比色前逃走，退入城中。约阿布便不再进攻阿孟子民，回了耶路撒冷。阿兰人见自己为以色列打败，便再联合起来。哈达德泽尔派人去，将大河那边的阿兰人也调来，都到了赫兰。由哈达德泽尔的元帅绍巴克率领。达卫一得了情报，就调集所有的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，来到赫兰。阿兰人遂列阵进攻达卫，与他交战。阿兰人在以色列面前溃退，达卫击杀了阿兰人的700匹拉车的马和40,000马兵，又攻击了他们的元帅绍巴克，他便死在那里。所有臣属哈达德泽尔的王子一见自己败于以色列，便与以色列讲和，臣服于他们。从此阿兰人再不敢援助阿孟子民了。